作为华语金曲奖30年殿堂级歌手代表人物，其经典作品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》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经久不衰，传唱至今。99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情歌天后孟庭苇。这位活动明星零距离969职业针线13810019691381001969。当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风华正茂，家里的那台冰箱承包了我整个儿童时期夏天必备的零食。 当我快乐成长的时候，你为我拼命奋斗，说攒钱换台大电视，那是我少年时最简单的快乐。 当我成家时，你已白发苍苍，我说给你买一部新手机，你却只抱着那台老式收音机听最老的歌。 10月28号重阳节，父母陪我们长大，我们陪他们变老。经典969也会一直陪伴你。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。 决定绝不会错，哦，第一次 说他做的，我不是你那个什么，你想找的那个，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又如何，都说你他做的，我要欺骗你干什么，你们多久没见，连我跟他的声音你都不认。 来这片白花